就在听听 FM。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还有点恋恋不舍呢，在新民府一晃住了好几年了，小公馆也修得蛮漂亮，炕头还没等热乎呢，调任了。可这没有办法呀，当官都是这样，家属全都跟着。张作霖从马上跳下来，跟大家握手告别，心里的还挺酸楚。等最后到了城门脸这，张作霖还没等要走呢，就听外边一阵大乱。你干什么你？我就要见他！你干什么你？你站住你！呸！啪的！你站住！怎么怎么回事是？张作霖跟七民知府曾运全愣了。张作霖就问，那发生什么事了？报告统领大人，有个人非找你们不可，不让他进来，他非要进来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说管您要账。哦，我欠谁的账？让他过来，带过来。时间不大，推成一个人来。这人细高挑，大个，宽宽的脑门，挺尖的下巴，留着断梁的胡须，看年纪也就在40岁左右，长袍短褂，买卖人的装束。一看这个人呢，就挺倔强的，脑筋蹦起多高来，方才经过这一阵厮打呀，衣服还拽坏了好几块。张作霖一摆手，这人到近前了，看着他特别眼熟，想不起来了。我说你要见我啊？我就是要见你。什么事儿你说吧，说咱就说。把我那兜子都给我挤丢了，我拿来那兜子再说。你欠我们的账你得还账，不还清了你别离开新民。后来把他丢那兜子也给捡回来了，他拿出几本大账来，往张作霖面前一递，你看看，几月几日几时，几月几日几时，你欠我们的钱，你不给行吗？哟，张作霖恍然大悟，真欠他的钱，就是私人呢不欠，军队欠的，在那个年月当兵的。说到月就观饷，五号开饷了，一点不拖欠，没那事儿。官兵这饷钱呢，经常拖欠，有时候一压就压半年，还有的时候压一年也不给。当兵的一分钱没有怎么办呢？就到外头抢夺，要不就勒他脖子，不然的话喝西北风啊。像张作霖手下现在好几千弟兄，每月都按时观饷吗？上面的钱下不来，都叫当官的中饱私囊给贪污了。为了稳住军心，张作霖就得想方设法，还得观饷。钱从哪来？不能掏腰包，他也没那么多钱呢，就跟本地商会借。你像新民府那是个大地方，买卖都有几百家， 哎，跟这些买卖借，答应人家，将来本利还清啊，你们先垫付一步。这几年的功夫，张作霖借了多少钱？好几万，连本再利累计在一起的数目相当可观。张作霖为这个事儿也脑袋疼。这回这一调访，赶奔通辽，张作霖还乐呢，心说人一走债就还，乐得干净，欠这笔债呀、不还了。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有胆子敢管我讨债的。还真就出乎意料了，这位就敢讨债，而且众目睽睽，在这么个场合逼着张作霖要钱，你说张作霖能下得来台吗？那脸呢，一红一白一紫一绿的，别的人一看都替这位讨债的捏着一把汗。张作霖找个茬一句话就崩了他，崩了就崩了，那年头上哪讲理去。但张作霖呢，没有，相反乐了。对对对，有这么个事儿，我甭看账了。请问你贵姓？ 姓江。 哦，对对对对，江先生，你是在哪家买卖？义和城绸缎庄，我是那儿管账的。另外再告诉你，新民府商会大伙集资把我选出来，我还管理整个商会的账目，不然的话我能管你要钱吗？你一走，这债务怎么办？大伙不就得受损失吗？自古以来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不管你当多大官，你该钱总是要给的。对对对，说的太对了。不过我跟老兄说清楚，我走的仓促啊，无力偿还，我给写个欠条，将来我有了钱加倍奉还，你看如何呀？希望你老兄给通融一下。这家一个不答应，百个不答应的。后来新民知府把脸往下一沉，哎，你这人太死心眼了，又不是你个人的钱，你何必这么认真呢？哎，这不是张统领说的清楚吗？早晚给你就得了，本府给担保。商会那些大东家老板也都出面了啊，这事儿好办好办。张统领为国操劳，这次又赶奔通辽去剿匪，也需要钱，这笔钱怎么办吧？我们大伙都分担一点，就算了算了，算了。还出了这么个笑话，这姓江的一看有人给担保，那就拉倒呗，也就不言语了。张作霖呢，对这个事儿就记在脑子里头。等到了以后，张作霖做了东三省巡阅使，三省的大帅呀。张作霖也发了大财了，私人想开银行，开个兴业银行，那就是老张家的。哎呀，想找一个主事人。而找一般的人，张作霖不放心，就想起这姓江的来了，心说那人死心眼儿，如果他要给我理财看家肯定没问题呀、哎，他就想起他来了。后来派人四外寻找，真把他给找着了。此人姓江，叫江宝善。找着之后一进大帅府，江宝善吓坏了，认为张作霖还记得当年在新民府他要钱的那个事儿呢，吓得就跪下了啊，大帅饶命，大帅开恩，全怪小人死心眼儿，我不识时务，大帅您大人不见小人怪。张作霖乐了，妈巴子的， 我找你，我得谢谢你，死心眼好啊，我就爱惜你这个死心眼子，我让你做我私人的兴业银行的乡里，替我理财。所以姜宝善千恩万谢，打那摇身一变成了兴业银行的乡拜。这件事情一般老奉天的人都知道，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张作霖领着大队人马，这一天来在通辽，通辽的地方官得迎接呀。哎呦，这也是鸣锣放炮敲鼓吹起唢呐，有人别出心裁，还组织的秧歌队，离通辽五里地欢迎张统领。军队鸣枪致意，为首领队的是个大个子，这人长得浓眉大眼，五大三粗的，穿着军装毫不威武啊，把手本往上一递，卑职祝通辽三营统领吴俊生拜见张统领。这就是吴俊生，吴大舌头，他说那话可不像我这么清楚，他多少啊有点秃舌头尖儿，一说话是连吃再喝，哎，咱也学不上来，就不学了啊。他说完话你得仔细听哦，是这个意思。张作霖知道这吴俊生也是个了不起的人，我要把他能收服了，我又增加了左膀右臂。因此张作霖从马上跳下来，拉住他的手，吴统领久闻大名，今幸得见，三生有幸，今后你我弟兄多亲多近。哎呦，大人卑职不敢，卑职不敢。大人真是平易近人呐，只要有用到吴某之处，我万死不辞。好啊，好好好，哈哈哈哈，过来大家都见见。张作霖把手下这些人全叫过来，挨个做了指引。呵，这帮人田哥哥蜜姐姐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，就来到通辽的衙门。等坐下之后，还没等着喝口水呢，张作霖就急于要了解本地匪徒的情况。现在张作霖呢飞黄腾达，自从步入官场之后指日高升啊，在短短几年的时间连升了三级，张作霖能不高兴吗？他跟其他那些官不一样，那些官久在官场都成油子了，能懒就懒，能拖就拖，哎，给我钱就行。张作霖跟他们不一样，他现在心里跟热火盆一样，现在当个小小的七营统领他不满意，他那眼里盯的是奉天将军那把椅子，我迟早我要熬上去。都是一样的人，我不缺胳膊不短腿，比你们也不傻，怎么的那椅子就不行我坐一坐呀？说不定比那再高的椅子我还能坐得上。张作霖是有这么一种心，所以呢他办起事情比别的官那积极的多。在吴俊生汇报这一天，张作霖把孙烈臣、张景惠、张作相、唐二虎、张四飞手下的干将全请来了，大家认真听着，可以帮着他拿主意，帮着他参考。 吴俊生把大地图挂上，递了个大舌头喷着白沫子给介绍。他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这块一般都是蒙匪，蒙匪啊是蒙古族居多，从中也夹杂着少数的汉人和回族。这个蒙匪头头是谁呢？叫陶克陶胡，他呀是郭尔罗斯前旗的人，据说呢他们家也是个贵族，到他这辈上没落了，空有其名无有其实，他是游手好闲，净想天上掉馅饼，地下长金银，想吃喝现成的，因此苦心经营，四处钻机。可在这个时候呢，国家是非常动荡，清政府已经到了末脚年了，八国联军进北京，紧跟着日俄战，哎呀，天天炮火纷飞。在这时候，清政府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朝廷，也不知道想什么来财的道了，也不知道哪位出的主意，在内蒙草原主持招垦。那位说什么叫招垦呢？招啊是招标的招，招妓的招，垦是垦荒的垦。那也就是说，你可以上这儿来投资，你给我一定的钱，那你看哪块草原合适就归你了，可以往外出租，也可以出卖，也可以转让。你是开矿山呢，建工厂啊，你爱干什么你干什么。有些野心家纷纷投资。那么草原的牧民怎么办呢？你蒙族牧民就靠着放牧生活呀，你这不等于夺饭碗吗？你要招垦出去，这帮人怎么活着？就引起牧民的不满呐。这一不满，他们就镇压，越镇压反抗越厉害，就发生了冲突了。后来导致了流血和武装事件，牧民们纷纷组织起来，成立个反招垦团。就这样，逃课逃湖的机会来了。这小子钻进去，终于成了反垦团的司令，率领牧民反对官府。其实反对官府不算不对，可这小子是个野心家啊，打着这个旗号，利用民族这份恨政府的心理，干他个人的事儿。后来他又投靠了沙俄，这沙俄呀真不是东西，在中国的北方对中国早就垂涎三尺啊。他瞅着中国这地方怎么那么招人稀罕，东北地大物博，关内一望无际，内蒙的草原都是好地方，他都想吞并。一方面利用武力压迫清政府，订立什么中俄这个条约，中俄那个条约，利用官方光夺取领土就100多万平方公里呀。就这样啊，不满意，跟小日本为了争夺满洲地盘大打出手，日俄战就在中国打的，最后的结局日本战胜，俄国战败，两国平分秋色。哎，南满归了日本， 北满归了沙俄，像黑龙江哈尔滨一带那都是沙俄的势力范围。说满意了吗？没有，还要想把内蒙吞去，真是得寸进尺，贪婪无厌。那么怎么吞内蒙呢？一方面他找清政府的茬，另一方面他就设立个蒙务机关，蒙就是内蒙，关于内蒙事务的领导机关，把这个机关呢设到哈尔滨。人们都知道在哈尔滨有个小巴黎饭店，表面上是饭店，实质上就是指挥机关，也是个特务机关。领导这机关的是个俄国军官，叫康皮洛夫，康皮洛夫大校，在那指挥一切，不惜重金收买内蒙的王公、喇嘛、大墓主、巨匪，收买这么伙人，什么金钱呢、美女呀、鸦片呢、海洛因呢，用什么我给什么，甚至用枪支弹药、马匹、军械我也供给。他有那么帮野心家呀，妈有主子可以花大价支持，那就干呗。因此这些人全都武装起来了，扫咬边境，杀人越货，什么事儿都干，抢了就走啊。有时候杀入内地，把妇女年轻的装在车上，运到沙俄，送到大兵营去，讨好俄国人，金银留下，小孩整死，半的小孩留下做小奴隶，后背上都给卡上火印，就跟那个骡子马都差不多少。因此边境一带的老百姓叫苦不迭呀。当时清政府特别软弱，你就报了官跟不报也差不多少，大批难民灾民流落到内地，边境十分空虚，是十室九空啊。通辽就是个前线，要不怎么把张作霖派到这儿呢？整个情况就是这样。那个蒙匪头子陶克陶胡现在自封总司令，自称领导着九路大军，他是沙俄政府的马前卒，又是个刽子手啊。而沙俄政府就利用他，利用他合法的身份，在这领导反招垦团，在这为所欲为，每一年死的那个人呢就不计其数啊。吴俊生一五一十把这些事儿都说了，最后他用手一指，看见没，这个地方是王爷庙，这就是陶克陶胡的总司令部，他在这坐镇指挥。另外陶克陶胡手下还有几个帮凶，他有个军师是个喇嘛，叫土登活佛，这个家伙诡计多端，叫严加防范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想看你笑，想和